是些许的孤寂，所以透露空虚的讯息，满脸又不真实。 那乌黑的云布满 却仍想开口、哦哦、换的人是我，爱上黑色的天空、哦、你可听到一阵风，那风

静静留在身边，曲终相随。心多变，我又何必要无奈？

寂寞是圆满。 谁不曾为了情感唱？